好的，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。那在这个环节，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谢总好。 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请讲。 啊，你好，哎，听到你的声音，我真高兴。 哦，真高兴啊啊。 哎，从我是新西兰郑州来。 郑州的朋友。 哎，从你，哎，从你第一天讲座，我们老两口都一直听。 嗯嗯。 一直听到今天。有的时候听着时候了，俺还做做记录。 嗯，做做记录。 录音。 嗯、 哎，从徐主任您的讲话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徐主任的那医德高尚、技术全面、心地善良、一心一意为患的着想。 嗯。 现在又教给大家通三脉这个功法。 嗯嗯。 这是很多人呢、啊，跟患者受到。这个受益， 嗯嗯， 都有这些，您这些做这些，深受广大患者的尊敬。我们连老两口也都很尊敬的。 哦，谢谢谢谢。 我想问你啥吧？ 嗯， 我是也是一体多病， 哦、 原来患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肌缺血。 哦， 去年体检的时候又说彩超。2.5跟3.5，关闭不全， 哦、 还有轻微的反流。 嗯嗯， 这前年吧又得过胃炎，反正经过治疗，反正好多了。 哦， 现在的症状啥？有我体身体的症状，体温低，这一般达不到36度，一般都在35.2、35.8到这儿温体温。 哦、嗯，体温比较低。嗯。 比再一个脚手凉， 嗯， 还一个大毛病就是，这20多年的这个夜间醒了以后出汗， 啊， 哎、嗯，再一个是耳鸣， 啊， 耳边儿像那风吹一样嗖嗖响， 嗯嗯， 啊、嗯，嘴干， 嘴干， 哎、 出汗，体温低， 哎、嘴干， 嗯 嗯。 嗯 原来是便秘， 嗯嗯， 经过通过吃大那个长寿大补以后 啊， 好多了，大便那不便秘了 啊，不便秘了，嗯嗯， 不便秘了， 嗯， 但是那个夜间出汗也比以前好多了， 嗯嗯， 原来都是天天夜里都出汗， 嗯， 现在是大部分时间都不出汗了， 嗯， 现在都醒了以后，有时候有点发热，你。多少这前天被子就过去了。 嗯，前天被子就过去 了， 嗯、好多了。 嗯，这个我的血压， 嗯， 原来也是高到去年体检的时候，高压高到220，低压102。 哎呦， 这后来在咱吃咱的那个元阳大补以后， 嗯， 现在一般都是120多到130多这样。现在血压降下去了， 嗯嗯、血压也下来了、 哎、 啊，挺好。 哎哎， 嗯， 哎，嗯，这是我的情况。老伴儿啥吧，在20多年以前呢，他是出差回来吃了一个冰激凌，就是拉肚子。正好那个诊所的一个大夫去给输水，后来水里面加了一个小汁儿，这个输了一会儿，他都有反应，过敏反应。 嗯， 反以后心里难受，好像痒痒。 嗯， 他把针拔了。 嗯， 从那以后多了一下病根儿。 嗯， 每天都是这几天的夜里都要起来，都在养走着走，不能做噩梦，吃速效救心丸。 啊， 后来吃这个阿普唑仑。 啊， 这些年了、啊、都是不断的犯。 啊啊， 哎，从我吃你元阳大补，现在这要几个月了，还没这样犯呢。 嗯嗯， 这是好多了。 嗯嗯， 这是一个。 嗯 啊，再一个是他的也是尿里的红血球，还有啥静脉斑块。 静脉斑块。 哎，颈动脉斑块。 颈动脉斑块。嗯嗯嗯。 哎，两胎都有颈动脉斑块。 嗯嗯。 哎，这是的。现在那还有他高血压，不过他吃着药都正常，一般的血压。 嗯。 现在俺吃的还再加上当面那个啥那个啥，再接下来，少那一桶一碗，能不能把那病治好啊？就是、 能治好、我跟您说一下啊，老伴儿这个情况啊、他关键是什么呢、他那个红细胞啊比较高了、啊，红细胞如果高的话、会使得血液的粘度增大了。那他血液的流通就不畅了、知道吧，血液流通不畅、他的心脏啊大脑啊全身呢、这血液循环他就不太好，血液循环不太好呢、咱们说身体里啊到一定年纪以后咱这个血管里都有杂质，这些杂质呢它就沉淀，沉淀在血管壁上、慢慢的渗透进去就形成了斑块，形成斑块以后呢它就堵血管，所以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逃不了三个原因啊，一个就是毒瘀虚，还有一个呢毒瘀虚关键它堵了咱的气脉血脉经脉了。您刚才问我，哎呦，用您这一通一贯的方法用下去，这么个吃药的话会怎么样？很好，毒啊，这个毒的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，你毒跟瘀它就形成了是什么呢？血栓斑块，血栓斑块形成了、接下来各种各样的咱们老年人的身上的那种心脑血管的并发症、它就来了，一通呢通三脉，咱的气脉血脉经脉都不通，咱吃了这些年的药了，咱怎么总不见效果呢？病还越来越多，因为药物呢它就治这个病，但是呢您这血管要是里边的血脉气脉经脉不通的话，这个药走的那个道它就走不到那个你得病的那个地方，那您这个病怎么会好呢？所以呢、像我们中医啊在总结当中、就是说首先治病得打通这个通道，所以说一通，那么一贯指的是什么呢、大补元阳的治法，它是脏腑的修补药，它修补咱的病灶，如果说通了、这个再一下去那病就好了。 哎 啊， 现在俺这老伴81了，我78。 哦， 俺经常学你的功法， 学了觉得怎么样啊？坐着， 哎，这也不错呀、 现在你看看大病呢基本上稳定下来了，是不是、大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剩下点小问题一通一贯，这个治疗方案帮你通一通，再给他一贯，一通一贯、咱老两口的身体啊就更加好了、 谢谢徐主任。你也注意身体 哦，你老伴提醒我。谢谢谢谢、咱们都健康长寿啊。好嘞，谢谢您给我打电话啊，说到这儿了、再见了啊。 再见。 哎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哎，您好。 您好，请讲。 徐老师吗？ 对，我徐桂英。对。说说您有什么问题啊？ 我先自报家名吧。我是天津市那宁河区的盘庄乡的啊。老师，我先说我的家庭，我说两个事儿，一个说家庭啊，再说说我的病情。我简单说，我们别占大时间啊，老师啊。 好的好的。 哎，我是一个残疾人。 哦。 啊，我在20年以前呢，我开车睡着了，都怨我，100%的怨我。出了车祸了，两条腿膝盖往上高位截肢，现在我都在家里待咕噜呢、家庭很不幸啊。我呢向国家号召呢，领独生子女证了啊，必要生育嘛，就这一个儿子。在去年的做这时候不幸他喝酒喝多了撞在护栏上了，完了是没了啊。老师对不起，我都说不去、对不起。 这一个儿子、儿子就没了、 我的生物呢是国家一看这呢给点低保，给几百块钱低保、是吧、不幸的事儿，我老伴儿啊他得走了一年呢 啊， 给琢磨了，浑身是个病了，都琢磨瘫着炕了，是吧？猫腰了，猫下地猫腰了，都头枕地走的，是吧？ 哦， 哎，小脑萎缩了，说小脑痴呆吧，咱不能萎缩，是吧？萎缩呢，都疯跑，还没到那种地步去，老师， 嗯， 慢慢听啊，是吧？ 嗯嗯， 他现在拿着盐呢，当胃镜，拿着胃镜当盐，拿钥匙搁钥匙，那都不算大事， 嗯嗯， 是吧？很不幸，家庭生活很不幸。我这一说呀，老师， 嗯、 我这说话我都说不下去了，老师。 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您现在、 哎、 您现在的家庭真的是不幸又不幸， 很不幸。您再说我家庭，再说我这我俩这个病是吧、 嗯嗯？ 他是小脑萎缩，小脑痴呆，是吧？ 嗯嗯、 他你看了啥也不知道，都躺着看了，话、 嗯、 能给我做饭，那得招呼谢，我这扶他谢来，还这样的。我是个轱辘，我是两条腿高位截肢。 嗯， 我要说糖尿病，我说的并发症，您都明白。 嗯、 您听我们，我是一盲。 那就 是 心脑肾， 您是专家， 带眼睛、带腿、带皮肤，是吧？糖尿病的并发症、 哎、是 嗯， 高血糖、高血压、三高那都不算高了。 嗯， 是吧？那都是，都没高工资，那我都说笑话吧。 您还很乐观，我都被你说的掉眼泪了， 哎、 你还这么乐观。哎呀， 我乐不干，高老那谁的薛老师，您可说 没日子过了， 我活不到现在，我要不乐观，我活不到现在， 是 自觉开朗。我家民政局给我个轮椅嘛， 嗯、 我到3点钟我出晒晒太阳、 嗯， 我出去会儿， 嗯、 是吧、 嗯？ 哎呀，我这并发症可我都说个简几十个简单的病例吧。 啊， 一个第一个没腿吧，眼睛瞎了。 嗯， 眼睛失明一个，这个。换个晶体，这是国家给我名额，换个晶体到的眼科医院，人贵贱不给换。您可别笑我，我跪了半个小时， 嗯， 我死那会儿我也不管，我再没眼，我再没腿，给我做个晶体吧。 嗯， 哎，还是好人多吧。这院长最后一商量，给他做吧，人家立次手术状来做吧，就做了。 嗯、 现在我眼力啊，这左眼睛右眼睛瞎了，左眼睛有0.02的视力，您说能好吗？0.02啊， 0.02 不是0.02、 哎，就是看点光亮， 0.02， 看点光亮， 哎、 嗯嗯。 我很想吃那药，但是我在这里说，您别吃，还是那句话，我真吃不起，说的是吧？哎呀，现在物价这么高，我得吃饭呢，老师，对不对，薛老师，我得吃饭呢，是吧？ 嗯。嗯啊， 徐老师， 您这个情况我刚才听了啊、 哎， 您这两个病啊，如果说用我们这个一通一贯的这个治法，两步走，您的血压、血糖它都会稳定下来，啊，都会稳定下来。我们也商量了一下，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帮助一些非常困难的家庭，因为从历代人走到现在。有一句，有苦皆灭除，其心得安隐。这个历代人都不感冒，包括我现在，我也不感冒。任何时候，有钱没钱，咱都要给人家治病。那对于您这个情况呢，我就做主了，我直接给您1500元的健康储备金。你可以用这个健康储备金呢，去参加我们一通一贯疗法的购买啊，这个是我个人的。那么还有其他的用药呢？我觉得有必要啊，向咱们全社会呼吁一下，啊，大家伙儿给你呢，就是帮上一把。您看这样好不好？ 徐老师，徐老师，我在这里，我再说两句话行吗？老师， 行 啊，是吧？我站。2秒钟的时间，我不耽误您时间，是吧？ 嗯嗯， 您，我还那句话，您这爱心呢，我领了，是吧？我再谢谢了，我在这里， 嗯、 我给您这个所有的职工，我给深深的鞠躬了，啊！我真说话说不进去，老师， 嗯、 您这温暖都搁在我心里了，都搁在我心里了。 你已经把我说的掉泪了， 谢谢 真的， 我谢谢老师， 真的， 我 希望大家呢，帮上你个1块2块钱呢，咱凑一凑呢。也帮您把病治了，好不好？ 行，大家捧在火焰高吧，我谢谢大家，我谢谢诸位病友们啊，谢谢老百姓们、 哎、 啊。 好了，那李先生，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吗？ 好嘞，祝您身体健康吧、 哎、 我也不会说别老师、 哎、 再见 好、 啊、 好，谢谢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哎，徐主任。 哎， 徐主任您好。 你好，请讲。 哎，徐主任，我现在就是，三叉神经痛。您能帮帮我吗？能让我不疼了吗？ 你今年多大呀？我听你声音好年轻啊。 哦，我不年轻了，徐主任，46。 46啊？疼了多少年呢？ 疼了3年多了。 3年多了。 嗯。 有没有什么原因引发的这个病啊？ 我感觉就是一股急火，然后就后来能有20天左右，我就开始疼了，开始以为是牙疼，然后就治牙，该治的该拔的病都治了，后来还是不行，我家是黑龙江的，然后在那个哈尔滨确诊，大夫说就是典型的三叉神经痛，我这是三叉神经的第3只，就是疼起来要命了，徐主任，吃饭吃不了，刷牙说话都不行。 你今天在犯病吗？现在？ 对，我现在今天还稍微 好点， 还稍微好一点了，我能跟你说话了。我现在也是疼的不行的。 现在疼的不行。 我都10多天都不睡觉啊，他不让我睡觉啊。 你现在吃的是什么药？ 我现在吃了一个叫野木瓜片，还有一个安络痛片，这两个都是止疼的，还有一个腺苷谷胺片，应该是营养神经的。 野木瓜是属于中药，野木瓜主治的是风湿痹痛啊，还有一个胃肠胆道，也治什么呢？三叉神经，也治痛经水肿跌打损伤等等这类。但是有一个前提，我在讲这个中医讲学的时候，我强调一点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用药必须得气脉、血脉、经脉得通。如果你的气血经三脉不通，你的药就走不到病灶区，仅仅你的用药就是缓解疼痛。所以在中医上，像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考虑到，为什么很多人啊，中药也用啊，医院也进了，他这个病就看不好，关键就是在于这三脉不通。你通了三脉，气脉、血脉、经脉了，它一通一贯，通了以后你这个药再进去，那这个时候药才能作用到你的病灶区，它才能给你进行病灶区的一个修复啊。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把我们的这些方法呢告诉大家啊，气脉、血脉通了，一通一贯，贯元阳。元阳啊，它是一个好的修补药，它能修复你三叉神经受损的这个部位，那你这个时候这个病它才会好啊。不然的话，你这个疼起来那真的是恨不得我们说要去撞墙了。 哎呀，我都想跳楼了。 是不是？你相信我，一定会好啊。 徐主任，我一定会好，是不是？ 一定会好。 哎，行，那好了，谢谢您了，徐主任。 哎，心情好点啊，会好的啊。 行。 好嘞。 好了， 好， 谢谢您， 徐主任。哎，再见。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，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。 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。 这位朋友你好。 你好，徐主任你好。 哎，你好你好，请讲。 我是山西太原市的。 哦，山西的朋友啊，什么问题？ 我今年75岁了。我本人有心脏病，就是心梗。 心梗。 听了你1个多月这个电台讲课以后，我很受启发。 很受启发。 所以我就打开了20副中药。1个礼拜。就感到有所好转。 一个礼拜有所好转了。 也有所好转。你比如说我吧。这个胸闷气短，1个礼拜以后有所好转。 我是想请徐主任啊。 啊。 我把这情况简单给你试一下，我还需要服什么中药？ 好的，好。 请你给我开个处方。 好，好，好，没有问题，您说啊。 今天有幸能和你通上话，非常高兴 啊。 这个就对我的病有所减轻了，就这个情绪嘛。 啊，那你用了？ 很高兴。 这个。 所以呢，就我的胸闷气短呢。 啊。 向你给我诊断一下。 好，我说您现在人觉得是比之前要好点了，是吧？ 是是是是， 嗯，人暖不暖？ 精神也很好。 哦，精神很好，嗯， 哎，身上的精神感到这个精神很好。我老伴儿吧，好像这个睡觉也比较好了。 哦，老伴儿睡觉也好了，可 真。哎，他主要是什么呢？他主要是这个晚上小便小得多，次数多。 嗯嗯。 喝了这个以后了，又针灸又泡脚， 嗯嗯， 又吃中药，现在好多了。 哦，现在好多了啊。 哎，所以说这就是感谢你， 嗯， 不仅给我们老两口，给全国人民带来的福音啊！ 啊，不用谢 我，我个人代表我全家或者我认识的朋友对您表示感谢 啊！不用谢我，我跟您讲，补药就是给大伙儿呢解决病痛的，有苦皆灭除，其心得安隐、 嗯。 所以呢，大家有问题，喜欢听我们的节目，想问问我，我都尽量给大家以帮助。那我想问问您，这个胸闷气短在医院里检查是心梗还是冠心病还是心衰还是什么？ 我是做了三个支架。 嗯，哦，上支架了啊啊啊。 哎， 这个我就明白了。除了这个上不来气以外，其他方面比如说大小便呢、血压、血糖、血脂啊，这些方面之前有问题吗？ 我血压、血糖和这个血脂啊，不高，都不高 啊，都不高，嗯， 都不高。 大小便 正常吗？就是现在发现这个左手的大拇指， 嗯， 有点麻木， 啊、哦，有点麻木，嗯， 哎、 嗯，这个跟您这个血液循环不畅通有关系，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？ 哎、 中风的先兆，这个叫中风的先兆， 啊、 不过不着急啊、 嗯， 一个大拇指头麻。 哎 还没有到马上要中风、 嗯、 基本上是五个手指头都麻了，那中风就在眼前了啊。 我 哎咱们现在呢调还来得及。大便正常吗？有没有便秘啊什么的？ 没有便秘。 嗯，没有便秘。小便正常吗？ 我的大便的次数啊也不太规律。 哦，小便正常吗？ 小便我这个前列腺有点肥大。 嗯嗯，前列腺肥大。 对，有时候尿的时候，当时尿憋的时候比较慢。 嗯嗯。 慢了以后，而且是也下尿不净，也、 啊、 等一等时间。 啊啊，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啊。 嗯。 腰酸不酸呢？人觉不觉得腰酸腿软？ 腰不酸。 腰不酸。 哎。 也没有什么腿软。 那腿哈，你看我这个70多岁年龄，走个路什么，这个腿都没什么软呀、 啊， 什么没力气啊，没有。 没有什么眩晕吧，头晕呐、啊，什么这个有吗？ 这个喝药之前吧，有时候有一点。 啊，喝药之前。 有时候有一点， 嗯、 现在喝了这个20副中药， 嗯， 是吧？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、 嗯。那您现在舌苔是什么颜色？ 舌苔是没什么，还发红一点。 红一点。 哎，红一点 啊，不是很红、 嗯，不是很红。 嗯，有没有白的舌苔、 啊？ 有一点点白的舌苔。 白的不多。 啊，白的不多，就是薄薄的，有一点点，是吧？ 哎，反正有那么一层白的。 啊，好，您这个问题呢，我们说这个脾肾啊，脾肾阳虚有一点这些方面的问题。 哦、 我给您呢开一副中药，您这个药里头呢，人参10克。茯苓10克、 嗯、 甘草10克、熟地20克、山药20克、山芋20克、金银子20克、益智仁20克。这个药里头人参、茯苓给你健脾造湿。 嗯 啊、 嗯 这样子你的大便呢、 嗯、 可能就慢慢的调为正常的话就是一次。 哎、 啊、 哎、 山药、熟地、山芋给你补肾益脾。 嗯， 金银子给你益智仁固肾、 嗯、 啊，你这个小便呢、 嗯、 给你固肾啊、 嗯。 那么甘草呢是作为一个调和诸药的一个使药、 嗯、 啊。